现实是残酷的，百花很不容易地从轮回身上拿到了两分，却依然没能摆脱困境，这对他们的士气打击真的很大。虽然队长于峰还在不断地鼓舞着大家，但是每位选手的性格不尽相同的，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此坚韧。百花战队个人赛第三位出场的召唤师选手朱孝平的情绪就很低落，又知道百花现在一分都丢不起，巨大的压力之下终于发挥失常，败给了轮回的刺客选手吴奇。与此同时，从另外两处场地上再度传来的消息，对百花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301再胜星星一局，个人赛三场后2-1领先，呼啸队微草更是个人赛三连胜，全取三分，百花再想超越他已经不是多拿一分就可以了，现在需要多拿的是两分。刚刚从场上下来的朱孝平听闻了这个消息后更是面色惨白，想和队友们道歉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雕塑一般的站在那儿，连自己的座位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接下来需要比呼啸多拿两分，或者比301多拿三分，大家怎么看？ 队长于峰平静地说。众人沉默。 或者应该准确一点，应该是你怎么看，还有你怎么看。 于峰的目光投向了两个人，邹远和曾信然，他们就是百花接下来要在擂台赛中出场的选手。于峰干脆不去理会全队了，就指着接下来要为百花争分的选手点名。 不会放弃， 邹远语气坚定地说。于峰点了点头，倍感欣慰。其实邹远比他在百花更有资历，更是百花战队多年核心弹药专家的角色接班人，但是自从他来之后，邹远就心甘情愿地把战队的话语权完全交给了他。这种信任和接纳让于峰更加无比坚信这样的选择。此时他们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于峰相信邹远不会让人失望，而他自己也会拼尽全力。于峰和邹远两人随即一起望向了曾信然。 拼了，怕什么？ 曾信然愤然道。作为一个新秀，初次上场紧张的人体僵直成为曾信然一生中最丢脸的时刻，此时他就抱着再糟糕也不会比那次更糟糕的心态，在场上反倒是越来越有勇气了，渐渐在百花有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在如此关键的战役中都被派上了擂台赛。看到队中的两位前辈核心都是如此决绝，曾信然完全找不到理由退缩，立即豪迈地和这二人站到了一起。 好， 于峰大声说着，这一次用了全队都可以听到的音量。 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这里拿下擂台赛，呼啸那里输掉的话，那就是我们领先， 于峰说。 看我们的， 邹远现在是百花的副队长，在这种关键时刻和于峰一起站出来勇扛重担。 上场。 是队长， 曾信然大声应着，年方17的他大步走在了最前面。这里轮回的主场，他们收获不到多少加油和支持，但是他们内心已经坚定，他们很清楚在 K 市有无数的百花粉丝在等着他们拿到这张季后赛的门票，取得的方式只有一种，胜利。各大场地的比赛进程大致相同，百花和轮回的选手上阵开始擂台赛的时候，微草主场呼啸战队的三人也斗志高昂地继续向微草发起冲锋。赵玉哲擂台赛首发出战，遭遇微草高英杰，两人是同期新人，高英杰一入联盟就是微草冠军队，备受瞩目，俨然就是那一赛季内定的最佳新秀。但是结果第八赛季的最佳新秀是赵玉哲，高英杰呢却因为出场次数有限没有资格参与最佳新人的评选。奖项颁给了赵玉哲，好多人却在叹息， 叹息高英杰这赛季表现机会忒少。赵玉哲很不爽，非常不爽。上场机会不多，那说明个人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所有人都一副好像高英杰只要有足够的出场机会，最佳新人就轮不到他赵某人一般。呸！赵玉哲还真不信这个邪，他就不信这个什么天才有多厉害。结果第九赛季已经失去参选最佳新人资格的高英杰直接凭借优异的表现入选全明星阵容。他赵玉哲呢，还在背着新人的名分，在呼啸战队继续变成熟呢。更可气的是，那赛季蓝雨还蹦出来一个小鬼，拿下最佳新人的同时也直接入选了全明星。荣耀联盟迄今十个赛季，从第三赛季开始设立最佳新人这个奖项，当赛季获得者王杰希，而后第四赛季的张新杰，第五赛季的周泽凯，第六赛季的于峰，第七赛季的孙翔，第八赛季的他，再到第九赛季的卢汉文。这一水儿的全明星级别甚至顶尖大神，相形之下，赵玉哲这个名字在当中是那么的黯淡无光，而他也时常被一些人称为史上最水的最佳新人。 自己绝不是水货啊， 赵玉哲特别想要展示自己，证明自己。而高英杰这个他同期的新人被很多人认为本该是那赛季最佳新人的家伙，是让赵玉哲特别眼烦的一位。 一定狠狠击败你， 赵玉哲上场时就狠下决心。 来吧，天才！ 比赛开始后，赵玉哲在频道里呼唤着，他要告诉大家，天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高英杰没做什么回应，只是操作着他的木恩飞快前进。擂台赛选图是一个不是太复杂，却也不是很单薄的小图，比较平衡。高英杰是直飞了地图正中，赵玉哲那也不想表现出丝毫畏惧。他的元素法师韶光幻也来得很快，双方没多会儿就照面了。雷电贯穿，赵玉哲上来就想给高英杰一个下马威，一见穆恩进了韶光幻可攻击的范围，立时这个技能操作下去，一溜闪电疾飞冲出。只是这距离再快的攻击真不至于能把高英杰怎样，他很从容地让穆恩身形一偏，就把这记雷电贯穿让过。向前，穆恩的身形快如闪电，整个冲了上去。微草战队目前积分榜第四和第三第五的分差都再难改变，他们并不像呼啸、百花等队已将本赛季的一切都压住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但是微草也绝不会是随随便便拱手让出胜利的队伍。高英杰加入微草的第一天听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冠军，他们是冠军队，他们为冠军而存在，而冠军永远是用胜利堆砌而成，任何时刻都不会放弃对胜利的追逐，一直志在冠军的队伍就该有这样永不松懈的心态。 轰轰轰， 两个法师系的职业魔法对轰，绚烂的魔法光影中，高英杰没有让穆恩停下向前冲的步伐，这是冲向胜利的步伐，也是冲向冠军的步伐。赵玉哲诧异，他清晰感受到了高英杰的坚决，在这样一场对他们微草本该无所谓的比赛里，是因为个人赛连丢了三场所以觉得颜面无光吗？赵玉哲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这样，他总是在这种层面重视自己，重视战队，他也追求胜利，但他想到的是由此来展示自己的实力，让大家见识到他的强大，甚至他在心底冠军就是做出这种炫耀的至高筹码。这是荣耀，不是炫耀。赵玉哲显然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他感受不到微草，感受不到高英杰追逐冠军、追求荣耀的那颗真心。 不会让你嚣张下去， 他想到的只是这些。精神上，他已经输了。技术上呢， 高英杰天才之名那可不是随便乱叫的。 轰轰轰， 法术对轰，魔道学者的法术光影渐渐压倒了元素法师，穆恩终于冲到韶光幻的面前，而元素法师可是没有魔道学者那等近身战斗能力的。 糟糕， 赵玉哲慌忙施展瞬间移动，韶光幻移走，重新拉开距离。但是瞬间移动谁不会呢？同为法师系的魔道学者穆恩在银武尘路上所打的技能就是瞬间移动，只一闪，穆恩已经再度拉近和韶光幻的距离，只不过因为他的瞬间移动只有一界，所以移动距离上无法和韶光幻相比。但是剩下的这点距离，穆恩骑着扫把尘路咻一下就掠过。 你这家伙还真是馋人。 赵玉哲在嘴上犹自不肯服输，犹自在叫，穆恩手中的尘路已经挥下。韶光幻极躲，但是挥下的尘路却是超乎寻常的快，重力加速拍，利用魔法加大重力加速度，让拍击具备更大的威力。轰，尘路没有打到韶光幻，拍打在地发出一声巨响，重力加速带来的冲击力立时朝前波及着，刚刚跳开躲避的韶光幻被冲击到，顿时被弹得更高。穆恩就这样再次骑着扫把飞起，飞向半空中的韶光幻。啪啪啪，尘露挥起，接连抽打着韶光幻，纯粹的攻击不包含任何意气之争，飞翔在空中的高英杰和穆恩，他们的目标只是胜利，永远都是如此。荣耀两个大字在电子大屏幕上闪动着，任何一个职业选手，任何一个荣耀玩家，每天都不知要多少次看到这两个字，有的人将其深深地放在了心上，有的人却只将这当作一个单纯的胜利符号。荣耀只会属于那些看重他的人。